顺着的你，我顺着自己的房子，我顺着自己的车子，可是不懂让自己变快乐，因为对你我没有选择。如果我放弃了全世界，我们可不可以变得更好呢？是不是要我输敷衍，是不是要我输得可怜，才能认真点在他面前？为了你我赢了全世界，可是你和我却真的不一样。为了你我放弃了全世界，还能不能回到开始的交叉？

Go